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2.6%， 快于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 6.7 个百分点，两年平均增长 13.2%。 从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到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，从天问成功着陆火星到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，总书记频频为中国人自立自强的重大创新成果点赞。在今年五月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 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，革故鼎新的勇气，坚韧不拔的定力，面向世界科技前沿，面向经济主战场，面向国家重大需求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把握大势，抢占先机，直面问题，迎难而上，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，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 近日，福建、江西、新疆等地多措并举做好粮食收购工作，确保农民放心受粮、有序收粮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。 近日，福建省福鼎市下粮开秤收购，在福鼎市店下镇粮食收购点，前来受粮的各种农用车辆排起了队伍，粮站工作人员忙着测验粮食品质、铅粒重和过磅结算，检验合格后全自动卸载直接入库。今年当地引进全自动抛粮机，推出一站式服务，大大减轻了人力劳动。数据显示，今年江西省早稻面积稳定在1800万亩以上，总产量有望突破135亿斤，较去年增加约6亿斤。丰收在望，江西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提前谋划，扎实做好粮食收购工作。一大早，在位于上饶市万年县的中央储备粮万年直属库里，满载粮食的车辆正有序地卸粮进仓，粮库的工作人员按照登记、抽检、称重、结算的流程进行过磅入库，严把入库粮食质量关。上饶市鄱阳县种粮大户朱洪斌： 今年的收购价格的话，远远高过了去年，对我们农民的补助现在已经到了1.31的价格了，而且是个现金入账直接拨付到位的。 这几天，新疆下粮收购工作进入尾声，在新疆伊宁市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，农民交售的小麦正在进行脱皮等一系列操作后入库。伊宁市英野尔镇农民庞胜闯说： 今年这个小麦的品质都比较好，今年的纯收入能达到20来万元。 为方便农民交售粮食，伊宁市各粮食收购企业做到价格上榜、标准上墙、样品上台，确保农民售粮随到随收。截至8月5号，新疆累计收购小麦270.3万吨，同比增加70.28万吨，达到预计收购总量的90%。全疆下粮收购市场总体平稳有序，收购呈现量价齐增、优质优价的良好态势。新疆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委书记葛彪： 提前做好腾仓并库、空仓消毒、仪器校验、设备维修、人员培训等工作，全力以赴做好下粮收购的各项工作。 走进乡村，看小康。 我国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深入人心，农村环境美了，生活富了，处处呈现出壮美的生态画卷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。 在内蒙古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棱镇80万亩无人无处封禁保护区，绿草如毯，野花遍地，曾经不堪重负的草原如今成为人退草尽、自然修复的生态亮点。扎鲁特旗阿日昆都棱镇党委书记呼格吉勒的话语里满是自豪： 原先这些个山山坡坡光溜的都是，现在看不着裸露的地块是吧，都是一片一片绿，原先没有了的那些个中草药现在也是都长起来了，叫声地记的有些野生动物啥的都过来了。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村是湖北省西部最偏远的乡村之一，这里秀美的湿地风光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而来。为了保护湿地生态，2013年，大九湖村373户村民实施整体生态移民搬迁，如今大九湖村人均收入已过万元。大九湖村村民谭天全： 环境卫生搞好了，就是游客来的也比较好啊。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被称为朱鹮之乡，纸坊街道办草坝村位于朱鹮保护核心区。草坝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华说，如今的草坝村，村前米粮川，村后花果山，村内变公园。 我们就在保护朱鹮的同时，大力发展有机农业，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。通过对比这个深加工产品，一方面它的产品的附加值高，同时来说它就是它的经济成效方面啊，远远要高于我们的粗聚种产品加工。 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南部的沙美村曾经封闭落后，污染严重。2017年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以来，沙美村已经变身为一个集山水林田湖草于一体的美丽乡村。沙美村村委会副书记、副主任王挺亮： 现在基本看不到电信、水管，都在地下的，把这个人机环境就改善了。 今天11点到12点，中国之声还将推出特别直播《走进乡村看小康》，欢迎到时收听。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《节气中国》，今天播出立秋篇，立秋寒蝉鸣，深山芳草香。 今天呢是立秋，今天开始可能很多人感觉到迎面吹来的风终于不是那么湿热了，带着一丝凉意。所谓立秋十天一片金黄，哎，为什么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一点金色都看不到，全是绿色呀？ 哦，我们这是一年四季都是绿，我们这是盐井区大庄各乡沙门村。 您是？ 我是沙门村的党支部书记兼主任严桂发。 啊， 我们这是 大书记好， 啊，你好，我们这是香草基地。 香草基地， 哎， 嗯，我看到的这些绿色其实都是香草。 哎，这是薰衣草。 这是薰衣草。 哎， 嗯， 那边那是迷迭香。 迷迭香。 那边那是百里香。我们今年100多个品种。 都叫香草。 都叫香草。 一共有多大面积呢？ 我们这园区里边就30亩，但我们今年种的将近2000亩。 哎，我现在能够闻到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清香，就是薰衣草的香味吗？好像有 薰衣草。咱们那边呢正在精油特曲，闻的是精油特曲蒸制房那的清香味。 哦，是那边出来的味儿是吗？ 对，就我们村的人不够用，都邻村来干活来，带动9个村，400-500人吧。特别我们没有这个产业之前，是我们2017年10月份才来的。我们2017年老百姓人均是15,600块钱，通过有这个产业，加上种植，加上基础设施建设，我们现在人均就4万多。 春种夏长秋收，香草基地通过现代的技术，把2000多亩花田里的香草芳香萃取凝固，给山外更多的人带来了美好的生活，也让山里的乡民日子过得更加富足。马上就要进入一年当中最美丽的季节，秋天了，秋高气爽，愿你心情舒畅。 今天是24节气中第13个节气，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，斗指西南，巍巍立秋。立秋时节的到来，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夏天即将过去，自然万物由繁茂成长走向萧索成熟。中国之声特别策划《节气中国》，节气体验官李谦来到了北京市西北部的延庆区，在燕语山下大庄柯乡的香草基地里，见证了香飘千里的香草从花田到芬芳精油的蜕变。详细内容，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。 新时代优秀县委书记风采。 北京市朝阳区地广人多，产业结构多元，区委书记王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两手抓，不断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。总台驻北京记者季乐乐、张伟泽报道。 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温榆河公园朝阳示范区面积接近2平方公里，有森林乐谷、花溪锦田等五大景区。过去这里曾盛产优质沙，沙石料厂、搅拌站等沙石产业逐渐聚集，不仅污染了生态环境，也给居民带来了不便。经过整治攻坚，这里如今水清岸绿，风景优美。谈起这一变化，当地村民沈爱心感触颇深。 有梯田，有桥，小桥流水， 去年冬天我们去的时候，有那个大鹤来的，哎呦，可漂亮了。 温榆河公园只是朝阳区做好舍与得的冰山一角，在区委书记王浩的带动下，全区干部把百姓的事干成了事业。两年多来，朝阳区办理市民投诉113万余件，解决率从 43.39% 提升至 88.40%， 道路规划实现率翻倍，每年打通不少于30条断头路，每月一提顺利推进。最近半年，为数万户长期办不下房产证的居民补办了房产证。朝阳区委书记王浩： 我们把接书接办呢，作为推动基层现代化治理的一个切入点，引导啊广大党员干部践行走动式、穿透式、蹲点式的工作法，深入群众啊访贫问苦，特别强调叫通过一个诉求解决一类问题，通过一个案例带动啊一片治理。 在王浩的带动下，朝阳区扩清了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思路，制定减量发展计划。王浩连续数月到一线摸底调研，主持划定重点拆除区域和工作点位，深入现场调度指挥。朝阳区24个街道和19个乡坚决打响了拆违治乱的攻坚战。 在基层工作是有千难万难，但是呢，心系群众啊就不难。对于朝阳来讲，这些先天的一些问题和不足，确实是也是我们坚持问题导向、坚持创新突破、担当作为。 既要服务好老百姓，也要抓好经济发展。朝阳不断推动优化营商环境的革命性流程再造，新企业开办、不动产登记的朝阳极速模式在全市推广。北京 CBD 在世界商务中心区吸引力指数总排名中保持全国第一，现已跃升亚洲第二。王浩： 通过实践也证明，我们这种加大营商环境、加大环境的提升，其实确实是对高质量发展是重要的一个促进。 现在已有上万家外资企业落户朝阳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131家，占全市的70%，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7000亿元，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。 本台消息，连日来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，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。 湖北武汉昨晚通报，8月6号，武汉市新增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，10例无症状感染者，均是在隔离管控流调范围内继续排查发现。 河南郑州昨天通报，郑州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自8月5号启动以来，已基本完成采样工作，目前正在有序推进检测工作。同时，郑州全市居民小区村从昨天起实行闭环管理，暂停客运班线，严禁各类集聚性活动，非生活必需场所一律暂时停业。 江苏南京昨天通报，南京市正在有步骤、有重点地开展消毒工作，开展的范围主要是集中隔离人员返家前家庭环境及相关场所。从今天9点起，江苏扬州开展主城区第4轮大规模核酸检测。今天起，江苏省如皋市开展全员核酸检测。 海南海口昨天介绍，海口市正在美兰机场建设移动方舱实验室，主要用于一站式核酸检测。该实验室检测力可达每日5000人份，预计今天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。此外，海口暂停所有国际货运航班起降美兰机场，并要求进出港旅客含接送行人员提供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 湖南张家界昨天介绍，张家界所有滞留游客已经过多轮核酸检测，全部结果均为阴性。 山东烟台昨晚通报，烟台市第一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已完成，结果均为阴性。目前第二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已接续展开。 本台消息，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，8月5号0到24点，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4例，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4例，本土病例80例，江苏61例，湖南9例，湖北6例，内蒙古1例，河南1例，海南1例，云南1例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8例，其中境外输入37例，本土21例，湖北12例，河南8例，湖南1例。截至8月5号，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4181万2000剂次。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，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14天，中国代表团再添两金两银一铜。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。 刘诗颖就获得了女子标枪的金牌，在最后一掷， 在女子标枪决赛中，刘诗颖以66.34米的成绩获得冠军，帮助中国队实现了在该项目上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。刘诗颖 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中国人是可以的，所以我觉得只要我可以，后面的小的一定都可以。所以我希望就是以后中国也可以成为标枪大国。 另一名中国选手吕慧慧获得第五。由马龙、许昕、樊振东组成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以3-0战胜德国队，获得冠军。队长马龙： 这次就想呢，相信自己的同伴，更相信自己。 空手道女子61公斤级决赛中，尹笑妍惜败塞尔维亚选手，收获一枚银牌。摔跤赛场，在女子自由式摔跤53公斤级决赛中，庞倩玉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银牌。孙亚楠则在女子自由式摔跤50公斤级半决赛中，以10-7逆转战胜美国选手晋级决赛。在女子20公里竞走比赛中，刘虹获得季军。另两名中国选手切阳石姐和杨佳玉分列第7和第12。在拳击女子75公斤级半决赛中，李倩以5-0战胜俄罗斯奥委会选手晋级决赛。中国拳击队领队张传良： 不要想赢怕输，不要保留，发挥出来，不管输赢，输赢判罚是裁判的事情，不是我们的事情。 在昨晚进行的4×100米接力决赛中，由苏炳添率领的中国男子接力队以37秒79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获得第4，中国女子接力队获得第6名，这也创造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奥运会最好成绩。 今天东京奥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，共将产生34枚金牌。中国队将参加跳水、拳击、皮划艇等多个项目的比赛。中国之声将从15点开始转播奥运会男子跳台跳水决赛，欢迎收听。 本台消息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就美国务院批准售台武器回答记者提问。有记者问，美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8月4号发布新闻稿称，美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总额约7.5亿美元的自行榴弹炮系统及相关设备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？发言人说，美方这一行径罔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，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，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，危害台海地区安全稳定。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台湾问题事关中方核心利益，中方强烈要求美方信守承诺，严格遵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，特别是817公报规定，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，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，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决心、意志和能力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，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。 来自国家航天局消息，祝融号火星车目前正在向南移动，穿越石块、撞击坑、沙丘分布密集的复杂地形地带，并传回了车体越过石块的照片。截至目前，祝融号火星车已在火星表面工作82个火星日，累计行驶808米。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，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格局，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增长，直接投资呈现净流入。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、营业收入、实现利润分别增长22%、31%和42%，预计全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可达6%左右。 国家电网陕北送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昨天启动送电，工程起于陕西榆林，止于湖北武汉，线路全长1127公里，每年可向华中地区输送电能超过400亿度。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。 本台消息，日前美国彭博社更新了所谓抗疫韧性排行榜，美国位列第一，中国排在第八。排行榜还指出，中国抗疫存在若干所谓缺点。 CGTN 就此作出回应，发布了彭博社的全球抗疫排名，体现了商业第一、人民倒数第一一文，揭露彭博社排行榜的真相。 CGTN 报道指出，彭博社排名的标准将企业的利益放在首位，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末，这与美国的相关政策是一致的。报道发布后引起了众多海外网友共鸣，许多网友不仅赞同 CGTN 的内容，还纷纷指出美国社会和其媒体存在的问题。此外， CGTN 邀请专家们参与讨论，专家们认为彭博社抗疫韧性排行榜把12项指标等权平均，给疏于采取隔离等管控措施，表面上对民众自由限制小的国家额外加分，而给疫情防控严密、居民在低疫情环境下享受真正自由的国家减分，有失公允。除此之外，美国的疫苗普及落后于中国、加拿大、英国等许多国家。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。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,840,180例，累计死亡病例4,265,903例。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，截至北京时间今晨4:21，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,541,106例，死亡615,816例。在美国住院病例中，18至49岁的人占41%，儿科住院人数比一个月前多3.5倍。美国儿科学会的报告称，在7月的最后两周，17岁以下患者的病例大幅增加，从每周39,000例增至每周72,000例，增加幅度高达84%。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，截至6号19:30。日本当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,645例，连续第三天创新高。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阿塞拜疆国防部6号表示，亚美尼亚武装力量向科尔贾巴尔地区阿军阵地进行射击，阿军无人伤亡，射击已被反击火力压制。亚美尼亚国防部同一天也表示，阿塞拜疆军队在边境地区向亚美尼亚叶拉斯赫村方向开火射击。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·穆贾希德6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，该组织当天攻占阿西南部尼姆鲁兹省首府扎兰济市，这是塔利班自美军5月1号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攻占的第一个省会城市。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，塔利班与阿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，当地安全形势持续恶化。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、文琪、赵初南、古丽、尼哈利，主播郑兰、忠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，调频94.5兆赫，中波88千赫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，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。 做好垃圾分类，耕作文明市民。 张叔，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？ 可不，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，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，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、引导员和宣传员。你看看，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，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，放混了吧，孩子？ 这样啊，叔，您可真棒。 垃圾分类，我们在行动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，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低碳节能从我做起，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。